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置业专家辛泽源先生，欢迎泽源。你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泽源其实有很长时间在国外生活的经验哈，特别对欧洲是很了解的啊。您之前好像是在西班牙有留学和生活的经验，对吗？ 对的。我是2008年第一次去的西班牙， 嗯， 当时去的一个就是名叫塔拉戈纳的一个小城市，就是西班牙语的发音呢叫达拉戈纳。 嗯， 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位于巴塞罗那大区南部的一个沿海城市，大概距巴塞罗那市呢有100公里，乘坐西班牙的这个火车呢，可能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到达。 当时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当时刚到西班牙的时候，进行了半年的这个语言的预科的加强培训。然后之后我选修的是MBA 工商管理学。 我想问一下，其实说到留学呢，其实很多朋友会想到英国、美国，那么你当时怎么会想到去西班牙留学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大学时期的话是在天津外国语大学读的，当时的主修专业是西英双语专业，也是第一次接触英语之外的第二外语，当时就发现自己很有学习外语的这样一种天赋吧。然后并且自己非常喜欢这门独特的语言，所以当时呢正好碰上学校与对外有很多好的交流项目，所以说我就想去西班牙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特别想听到您用西班牙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哈。 Hola todos amigos, ¿qué tal, cómo está? 我刚想学两句，后来还有我学不会了。什么意思？刚才说的话是？ 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大家好，早上好，你怎么样？最近怎么样？考吗？ 西班牙语真的是非常有异域风情的一种语言啊！所以你当时到了西班牙留学，一开始学习了西班牙语，然后呢又学了工商管理，然后其实在那边也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你看来的话，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巴塞罗那，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 首先呢，巴塞罗那我认为它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具有艺术气息的这样一座城市，而且两者结合得非常完美。它拥有众多的文化古迹与艺术瑰宝，其中最为著名的呢，当属光怪陆离的这种高迪式的建筑。巴塞罗那呢是西班牙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也是享誉世界的地中海风光的旅游目的地，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巴塞罗那呢气候非常宜人，风光秀丽，有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之称，也是西班牙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我们知道西班牙是南欧的国家，相比北欧的国家，南欧的生活成本可能相对更低一点啊。那么对于当时你是留学生的话，是不是觉得那边的居住和生活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对的，确实是。西班牙呢，相比其他的欧洲发达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确实是物价相对来讲会稍微低一点的。主要体现在这个就是交通啊，然后物价呀，然后其他的这些交通费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要便宜很多的。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可能体现在房租上面。 能给我们举一点例子吗？比如说你说那些物价便宜到底有多便宜，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好的，就比如说当时我们是3个人租住的一间31厅的公寓吧， 然后这个公寓呢，就是它包含三个卧室，一个客厅，两个卫生间和一个公用的厨房。总面积呢大概有150平米。那当时的租金呢，大概也只有平摊到每个人的话只有200欧元每个月。这200欧元呢还要包括了水电费、燃气费和物业费以及网费，所以说相当的便宜。 这比起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来说，这个租金是非常便宜了啊。 对的对的，它会比伦敦啊、巴黎啊会便宜大概50%左右。 就一半的价格啊。 对的对的。 我听说像英国伦敦那边市中心的公寓非常贵，这个可能一个月要好几千甚至10000。 对的对的，确实是、确实是。 所以其实在南欧像西班牙这个国家的租金啊、物价呀、都是非常的宜居的啊。 是的是的。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住的环境和情况吧。你当时住的是一间怎样的房子？它离市中心近吗？ 当时我是寻找了一间离我所上学的学校以及市中心都不远的一间西班牙传统式的公寓。西班牙这种老式公寓呢，就是相当于目前北京的这种有半地下室的这种公寓，但它是坐北朝南的，就是充分享受地中海式的阳光。然后它的公寓的顶层呢有一些绿化或者是自家的那种跃层小院儿。这种呢我们西班牙语叫 edigo 或者叫 biso。 哦，什么意思啊？ 就是指的是公寓的意思，就英语相当于 condo 的意思。 哦，明白了啊。 对的对的。 所以你当时租的是一个公寓。 对的对的。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一起租住的这间公寓，大概距离市中心步行的话也就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 好像那个地方整个城市也不是很大啊，所以其实你步行去一个地方反而是一个最方便的一个交通方式了。 是的是的。整个城市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卫星城，它去哪里呢都非常便利。 有没有相当于是一个朝阳区那么大？ 应该有的， 应该有啊。明白了，就是整个城市相当于我们北京的一个朝阳区。 是的是的。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班牙的生活和居住情况。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置业专家辛泽元先生。刚才泽元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他之前自己去西班牙留学以及生活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知道西班牙的物价不是很贵，而且呢城市也比较宜居，非常适合生活。那么想问一下泽元，你当时到西班牙可以说是初到异国留学，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套房子的？ 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就是到达西班牙后的第一天，我与几位同学一起找到了当地的一家大型的房产中介公司，然后通过中介的一个介绍以及这个实地的考察看房，最终选了这套房子。由于大部分的欧美学校它是不提供学生宿舍的，所以很多学生都会面临自己在学校附近找房子的这种情形。为了节省生活开支，为了节省成本呢，所以说很多学生会选择合租，然后会找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来租。是这样的。 所谓合租呢，就是一套三居室，有三个房间，那么分别租给三个同学。 对的，对的。 每个人住一间。 是的，是的。 有没有那种就是一间房间两个人住的，上下铺那种，也有吗？ 没有的，没有看到。对， 因为租金很便宜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压缩这方面的开支了，对吧？ 是的是的。 那当时你住的开心吗？就是在一个公寓里面大家合租的话。 我觉得相处下来还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室友呢就是有大连的、北京的和南京的朋友。就是怎么说呢，男生在一起可能相处比较简单。然后大家可能都喜欢一些体育活动。比如说可能一起出去打打球啊，游游泳啊，然后可能在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课上学的一些西班牙语的知识啊。巩固一下呀，然后可能彼此还比较的默契吧。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现象，想就是在西班牙华人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就像租房也是想找老乡一块儿租一大间房子。 是不是？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同学嘛，就是同一班的同学，可能大家住在一起也比较的方便吧，沟通交流什么的，可能生活习惯，可能华人还是喜欢跟华人在一起。 哎，但这样的话，好像因为你是要去了解异国文化，锻炼西班牙语，如果都是在华人圈子里，是不是就缺少那种当地西班牙人接触的这种机会？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我们上课的话是西班牙当地的老师进行教课，然后我们同班同学呢，就是有很多国家的人，有西班牙人、法国人、韩国人，各个国家人都有，主要是大家在一起生活，可能就是生活习惯比较的 OK。 明白了哈， 哎，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生活习惯啊，其实西班牙人肯定跟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不太一样的，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所观察的视角里面，西班牙人衣食住行有哪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呢？ 首先，西班牙人我认为是欧洲人里面就是最热情的，他的这种热情呢，就是从内到外就能够流露出来。比如说你不用主动说 excuse me 然后去请教一个问题，他可能就会帮助你，他可能就会主动去问你你需要什么帮忙， 就是你只要愁眉苦脸在街上，他就会主动来问你，哎 ，Can I help you？ 但他是用西班牙语问你的哈。 对的， 是吗？ 对的，对的。尤其是老一辈人，比如说上岁数的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他特别的热情。比如说看见外国人的话，你想去哪里，他会问；如果你不认识的路的话，他会亲自带你去。 哦，这么热情啊！ 对了，对了， 非常好客啊！ 是的，非常好客。这一点可能与我们这个可能有一点差距吧。 他们衣食住行里面吃饭有没有什么规律？或者说，我之前听说他们好像这个上下班的时间跟中国人也不太一样，包括这个进餐的时间可能和中国人的习惯也不太一样，是吗？ 对的。总体来讲的话，西班牙人的生活习惯是比其他国家的人是往后推迟一到两个小时进行的。比如说他起床，他可能早上九点之后才起床，然后早餐的时间大概在十点到十点半之间。 那这样吃完早饭再上班的话，基本到单位已经十一点了啊。 对的，他们的时间非常的灵活，因为他们的这种公司也好，他们的上班时间大概是在上午的十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然后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是银行，他们可能是上午十点钟到下午四点钟，所以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非常短的。 所以他们每干一件事情好像都比其他国家要慢个一拍，是吗？就是一两个小时 是的， 开始。 对的，对的。比如说他们中午吃饭的话，可能下午两三点才开始吃，然后晚上可能很多人就不吃晚饭，直接去泡吧了，就泡吧可能到天亮都有可能的。 怪不得要睡到十点钟才起床， 是的， 或者九点钟才起床。 对的，对的。 哦，这样的，整个生活节奏跟咱们中国人有点不太一样啊。 是的。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到西班牙生活的话，要慢慢适应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哈。 对的。 好，再来聊聊你自己当时在西班牙留学的一些情况吧。你当时是和室友一块合租一套房子啊。你当时跟大家相处的愉快吗？有没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一些开心的记忆？ 摩擦没有碰到过任何的情形。我们相处的都非常愉快。就是大家可能会一起出去去探寻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特色的一些餐厅啊、小馆啊，包括一些特色的艺术品店啊，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爱好吧。然后可能我们都喜欢一起去当地的那种露天球场去酣畅淋漓的打一场球啊，当地人进行球技的切磋啊。 你觉得打得过他们当地人的这个球队吗？ 其实西班牙人其实从小进行这种体育运动的培养，他们对网球、足球以及篮球都非常的热衷。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的那一年正好是国内的篮球著名运动员姚明和易建联登陆 NBA 的那个巅峰时期，所以说大家都对中国运动员都非常了解，见到我们就会说姚明或者易建联这种。 每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被贴上了姚明的标签哈。 对对对，认为我们都会打得不错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到海外租房呢，我想你当时租也租了好几年了，那你有没有遇到过搬家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今年住得好好的，但是第二年房东不给你租了，你不得不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情况有没有啊？ 这种情况没有，但是我确实搬过一次家，因为我们是第一年的话与几个人一起租的一套合住的一套公寓嘛，然后呢就是因为第二年我对之前的这个公寓周边的配套设施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就是太熟悉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厌倦了，所以说我就单独就是找了一套更好的房子啊，它是一套海边的一个公寓海景房，就是面朝地中海的 海景房啊。 对对对， 你留学生还有享受到海景房的那种机会啊。 对的对的，因为整个小城的话它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嘛，它城市非常小，它其实在哪里租房去任何地方步行都能到达， 都挺方便的。 对的对的，然后当时呢就是是一套地中海海边的一套海景公寓吧，大概有50平米，然后大概它拥有这种宽敞明亮的阳台啊，宽阔的视野啊，以及充足的阳光，所以说这是我选择这套公寓的主要原因。 是你到底是去度假的还是去留学的呢？ 要在学习的同时要享受当地的这种好的环境嘛。 那周边的配套怎么样？它既然在海边，是不是配套不太方便呢？ 不是的，我选的这套公寓呢，它其实楼下有很多的便利店，711啊，这些当地的一些Lawson 还有当地的一些品牌，然后包括超市以及书店都非常的方便，步行都能到达，而且距离沙滩呢也非常近，可能经过一天的课程之后，可能想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可以去沙滩跑跑步啊，都可以的。 我们节目叫海外有个家哈，就是说您到海外去，不管是租还是买，找到一套最合适自己的房子是最重要的，因为那套房子是你在海外的家。那么我想问一下泽源，就是如果到西班牙的话，留学生租房应该怎么样选房子？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来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我认为西班牙在整个欧洲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无论是大城市，诸如马德里啊，或者是巴塞罗那，或者是小城市，它都非常安全。所以说，安全的这个因素呢，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对于留学生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交通，因为在欧洲，西班牙它打车的费用、出租车费用是相当高的。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能够居住在这个有地铁能够直达的这种地方。 地铁比打车要便宜很多是吗？ 对的对的，地铁的话大概一张票也就1到3欧元吧。 打车呢？ 打车的话同样的距离可能要到40-50欧元都有可能的。 哎呀，好几十倍啊。 对的对的对的， 打一趟车可以坐十几天的地铁了哈。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建议就是留学生一定要选择就是交通便利的能够到达的这种好的位置，然后周边的配套呢一定要选择有这种比如说书店啊，或者是咖啡厅啊，餐馆啊，以及超市的这种， 最好是地中海边上的海景公寓是吧？ 对的对的 对，就是又有风景，然后又有配套设施，这么完美的房子是不是价格就不是很完美呢？就比较贵是吗？ 其实也还可以了，这样的房子的话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在2000欧元不到吧。2000欧元不到。 那如果没有海景的呢？ 没有海景的话可能1000欧元就能搞定了。 看来海景还是挺贵的。 跟北京差不多了，北京其实东三环东四环的这种好一点的公寓也要10000人民币左右嘛。 一个月。对对对，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聊到了在西班牙留学生租房应该考虑交通的因素，还有这个安全性，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配套设施也是很重要的。 对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搬到一个新家租的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那些生活设施，就是那些家具家电，包括装修，是完善的吗？还是就是要你自己去添置的？ 西班牙的话，我们当时租住的公寓都是有配套设备的。很多是可能是翻新过的，或者是稍微老旧一点的，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去更换去配置。但是基本上它是里面的设备都是非常的齐全的。 它是拎包入住吗？ 对的，可以说是拎包入住的。 那么跟西班牙房东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合同的签订，或者是一些条约的约定啊等等之类的。 因为我们当时是跟中介经纪公司来签约的嘛， 嗯， 然后房东应该是相对说是全委托给中介的， 所以你们至始至终就是没有见到过房东。 对的对的、 哦、 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选房首先要交给中介一个月的房租作为房屋的保证金， 嗯， 这样的话当你租期一年到期之后呢，中介会来检查房屋，如果要是没有任何的破损的话，他会把你的这个一个月的租金退还给你的。 等于在西班牙也有很多这种存量房的这种中介平台啊、作为托管公司来出租给留学生的，包括你灯泡坏了呀、水管裂了呀，都是可以由他们来进行维修的。 对的对的，没有错没有错、 嗯、当然他也需要收一些这种管理费啊或者是中介费啊，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总的看来呢，其实大家到西班牙留学，其实住房这件事儿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啊。 对的对的。 嗯，那么当时你们在西班牙租房子住，肯定也遇到了西班牙的邻居哈、啊、你觉得西班牙人怎么样？那对你们怎么样？ 我觉得大部分西班牙人的话非常热情的，非常好客。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吧，就是都是西班牙本地人，然后呢他们就是非常的热情好客，经常会在周末呢邀请我们的同学啊同事啊一起去他家去做客。 嗯， 可能他会准备当地的特色的一些美食，比如说西班牙的海鲜饭，红酒啊，还有牛排啊，可能他都会做出来给大家分享。 嗯，非常热情好客，还给你们做好吃的，非常友善的一个邻居哈。 对的对的、嗯、因为大家聚在一起的话，同时可以相互沟通聊天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可能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就是远在另外一边的亚洲人、中国人，可能对他们是非常有这种话题可以聊的。 嗯，你觉得他们对中国感兴趣吗？ 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他们一般想了解中国哪方面的信息？ 比如就是中国的一些美食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呀，还有中国在当地的人的一些，比如说越来越多人去当地做生意啊， 嗯， 然后就是对中国近些年的一些发展啊，是非常开放乐观的这种态度吧。 没错，我觉得这两年中国经济在腾飞，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居民，包括西班牙的这些朋友们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啊，也想找机会能够和中国的友人交流接触，有更多的往来。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最后呢再想问一下泽源，在西班牙的华人多不多？ 在西班牙的华人大约在10年之前已经到了10万人左右。 现在可能更多了吧？ 现在可能更多了，就是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外族群体。 是 主要是以中国这边的福建省的青田人和金华人比较多。 嗯， 主要在当地从事的是这种，比如说有理发店啊、中国餐馆啊，或者是一些杂货店这种生意吧。 嗯，我家就有一个亲戚啊，他就是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到西班牙去做餐馆生意的，然后过了6个月就回中国，然后消费。有这样的这种生活方式哈。 对的对的。 有很多这样的中国人在西班牙做生意吗？ 有非常多，我认识非常多的。 他们都是做中餐的。 其实也有中国人做日餐的。 嗯。 比如说当地最有名的一个连锁的这个亚洲餐馆的一个自助餐，它叫Wok。就是这一家的这种连锁的餐饮呢，都是由中国人来运行运作的。 嗯， 深受当地的一个好评，大概人均价格位是15欧元每个人吧。 嗯，也不贵哈。 对的。 但是是自助餐嘛？ 是自助餐， 非常划算的一个用餐体验哈。 是的，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西班牙居住和生活的体验啊。那么下期节目呢，泽源先生还会跟我们讲更多有关于西班牙生活和居住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